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广播剧皮囊第二季，也就是完结季的完结 FT。 今天是由我赵毅啊，配音演员赵毅，同时也是广播剧皮囊的配音导演，担任主持人，然后欢迎我们的两位来宾，请大家自己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郑希，在广播剧皮囊中为陆时琛配音。 大家好，我是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郭浩然，在广播剧皮囊中为孟昭配音。 好， 我还是放松着说。 然后首先在这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广播剧皮囊的喜爱与支持。等会儿啊，我大家可以现在开始找玩一个找不同，我下面这段串词好像跟第一季 FT 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我再说一下啊，从播出到现在，经常能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大家安利我们这部剧，不管是图片文字还是视频都很用心，谢谢大家对我们整个剧组的认可。刚好今天也借着 FT 的机会，我们三个可以聚在一起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这部剧台前幕后的小故事。这段至少都是真的一样，你看我连胳膊都没打。老问题啊，咱们先来谈谈大家当初是怎么接到的这个剧本吧。 试音， 试音， 对对对，跟第一季 谁联系的你啊？ 是我们公司的。 你发现没有，这词跟第一季一样。 是我们公司反听第一季的 FT 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我们公司的广播剧负责广播剧的小伙伴啊联系的我。 但是他说了唱聊嘛，你得抽时间 唱啊， 唱 唱一下啊。 然后呢，西哥呢？ 哎，我是怎么接的？我想想看啊。哎，我的小伙伴跟我说有一个特别好的本子，然后之前合作过的，是生罗的。 哎，生罗的。 对啊，对，生罗联系的我。对，没错，没错， 所以就接了。 对， 好。然后非常感谢西哥和郭老师能接我们这部皮囊，然后也谢谢你们对角色做出的演绎，能让我们的故事这么好。你们的非常合适，我觉得一老艺术家的话说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画在了角色里，画在了角色里， 画在了角色里。 对，然后好，下边那个再谈谈这部剧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吧。和第一季相比呢，整个完结季的剧情密度都很高，真相在逐渐的揭开，最后以震撼人心的结局收场。从最开始接触这个剧本到完成第二季整体的录制工作，对于各位的角色前后有什么不一样的认知吗？有吗？ 那我先说吧。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其实我从开始接触到他，我到第二季以后我对他的认知是没有变化的。 嗯， 只不过是第二季的话就是他情感可能更加的释放的出来一些， 嗯， 更加接地气一些了， 嗯嗯 啊，第一季的话稍微还是有点，主要是感情进展没那么快， 对， 所以他就对吧？对， 而且第一季你的病格外严重，到第二季就是那个， 我明白了， 多少治好了， 对，我的病越来越好， 对，越来越好，然后也就 被你治好了， 对对，被孟昭治好了， 对对对，被小郭老师治好了，嗯。所以西哥是认识不一样，但是创作方法有区别，对吧？可以这么说吧，西哥。 没有，其实我是对这个人物最开始的认知和第二季的话是差不多的， 就是吧？ 对，就是 认知没有不同， 对，没有不同， 演绎方法有不同。 对对对，演绎方法就是稍微的给他情感多出来一些，多给一些嘛，然后慢慢的从他身上，从小郭老师身上找到了这个爱嘛， 哎呀， 可以说是体会到了这个温暖、关心。 我在吃瓜， 终于有一个人，对吧？对我这么的关心，对我这么 的 好， 是的，哇， 打开了我的天窗， 太好了。然后小郭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 也有，孟昭从第一季到第二季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我觉得哈，他更柔软了一些。 嗯，哎，这个词用得好，更柔软。 对，因为第一季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奉公执法的一个警察。 对，而且我觉得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嘛，就是说是这样走下来的，非常认真的做你自己的工作，然后生活也没有什么情，没有太多的情趣，所以你并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的位置。后来渐渐， 位置， 后来就渐渐发现自己真正的位置了之后， 对，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 对自己的定位更明确了。 对，我跟你讲，其实有很多细节，就是我们肯定跟原著一些相比，我们要需要一些进行一些艺术化处理和规避嘛，但是就真的是其实挺非常的明显，能感觉出来。就是有很多细节能表明孟昭越来越认知自己的这个位置了。 对， 所以小顾老师演绎的很好嘛，对不对？在合理合法允许的情况下，演绎的很好。 是是是 啊，好。然后有哪些情节打动了你，小顾老师？你觉得 情节打动？ 除了跟孟昭之间，不是，除了孟昭和这个陆时琛之间的爱情之外，还有哪些情节打动了你？ 除了爱情之外啊， 哎， 这个其实我也是两人的关系之间，但不算是爱情吧。就是两个人冰释前嫌的时候，就是彻底聊开了的时候。 那不还是跟他有关吗？ 就 也就是说搞事业一点没有打动你， 这也不算是爱情。 抓坏人一点没有打动你， 也是在工作嘛，对吧？这也算是抓坏人排除法嘛，排除的，对吧？排除嫌疑嘛。 仔细说说，仔细说说，就是哪场？ 就是两个人，就是 坦白 就憋不住了，就吃饭， 就给你气的噔噔的那个，那个，咱们那天录你自己气的噔噔那， 就不行了，就非得聊开了以后啊。 然后，人物命运感触有吗？就这里面，咱们经过这些，就我觉得肯定西哥感触最深的就是陆承泽吧，就是父亲的那个嘛，是吧？咱们当时也聊过这个事儿， 对 啊，就是很无奈，是吧？ 嗯，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对，就是很无奈。 他已经是属于一种没有选择了。 是的，就这个还是比较触动的啊。你呢？你是不是也是陆承泽？ 对于我来说，不是对于孟昭来说，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是就是孟昭他妈妈这个角色的那个 梦境。 对，命运就是挺那什么的，就是这种好人没好报的事，就让人很感觉痛心。 对，就是其实这作者主打一个 虐，就是那个 无奈，无奈。 OK 哈，现在是我们来提问导演的啊。那从导演的角度，第二季复杂多面的人物有很多，反派也有很多。 嗯， 那么我们的毅哥呢，在这块选角上的考虑是什么？ 啊， 每个人坏的都有特色， 嗯， 又要怎么把控？ 嗯， 那么在导戏的过程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啊，我跟大家说，还有跟，因为西哥肯定懂，郭老师也懂，就是导戏最大的成就感是你选对了人之后，你不用怎么管，对不对？就很省事儿， 是不是？ 这是最大的成就感。然后每个人坏有坏的特色，这确实是。那当然，你具体怎么把控，我要先看了原文，然后再看了这个就是我们编剧给我们的这个剧本，然后仔细认真的一下研究这个角色。比如说，我觉得坏人啊，有两个坏人，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真挺大的。一个是姚雷老师，姚雷老师他录的那个祝瑞，还有一个是魏超老师录的任俊，因为首先这俩都是富二代。然后呢，都是，就是在这个剧本意义上，对于孟昭来说是坏人， 嗯， 对吧？然后到底怎么来区分呢？我就只能从性格区分，因为祝瑞平常就是那种，哎，怎么说呢？祝瑞表面嘚嘚瑟瑟，其实他内心是很怂的， 嗯。 首先得先从年龄合适，哎，姚雷老师。魏超老师都合适，然后就找到底谁表面上咋咋呼呼，其实特别怂呢？ 姚雷老师。 然后我就开始找姚雷老师，哎，然后他果然就把这个角色演绎出来了。魏超老师呢是跟他相反的，魏超老师表面上唯唯诺诺，这些都是演的，他的迷惑人的，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一狠人，对不对？你看魏超老师，他有这个气质，所以我找合适，对吧？ 合适， 真的很合适。然后还有更反的反派，你比方说咱们说的那个魏昌和，然后这个是我们请来严彦生老师，然后也在多部这个影视作品里都是，这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来的副院长，后来也是然后是现在是退休了，然后很厉害。对吧？老奸巨猾这四个， 我也刚想说这四个， 是不是？你不找他，你找谁？所以说，你只要合适，你就不用太管了，他张嘴就有，对吧？这就是我觉得是导演最大的成就。好，下一个啊。这部剧里讨论了很多严肃的命题，比如正义，比如法理，然后非常想听听老师们的思考，想请问老师们怎么理解迟到的正义？想问两位老师，如果现实中发现有熟悉的亲友做了违背道德观念的事，在他已知错悔改的前提下，会继续和他来往吗？ 这个我觉得挺难回答的，因为这个 很严肃，这个 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嘛，就是 还是得分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人。但是如果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啊，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的亲戚，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我就会去包容他或者什么什么。这是我。那小郭老师可以说说， 就一个字儿，包庇。 开玩笑， 也不是，就是感觉确实是一个是分人，一个是分事儿。 对， 看这个亲戚跟我的这个亲友跟我的关系到底到什么程度？ 对，还是关系，还是关系？ 对，然后看他做的这个事到底，多恶劣， 有多离谱？ 对，有多离谱啊？然后他是以知错悔改的情况下，又要看他这个知错悔改，他是怎么弥补这件事情的？就通过这些看他还有没有救， 是 啊，然后再决定。 而且我刚才觉得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不够全面，还真的是看看什么事儿。你比如说违背，现在这个题上写着违背道德观念的事，这就很难界定。你比如说你违背法律，有法律惩处他，对吧？制裁他，那说不好听的，该拉出去枪。该管，对不对？然后，但是违背道德观念，这就很难说了。这个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特别难界定。 我觉得看造成什么，你比如说，我曾经知道有一个新闻，就两个人特别相爱，相约就一块儿说去那什么，然后结果女方就他们说相约是吃东西嘛，然后女方吃了，男方一害怕没吃。我觉得像这种道德观念。这个，因为他这个法律制裁不了他，对不对？他害怕了，他没吃。但是我觉得从道德观念上，这人我肯定不往来了。我真觉得不能往来了。这个是因为是个新闻，社会新闻，有这么个确实的事儿啊。咱们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对？包括像什么迟到的正义，我觉得像这种理解，什么迟到的正义，这个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不是那么轻松就能解决的。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作品的作者，也就想表达了一种就是很复杂的东西， 对， 不是那么简单，非黑即白，并不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而且这个咱们作者的这部作品也是非常希望我们看完之后，或者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引发我们的思考，对吧？我觉得这就是成功。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正义两个字，它也是，你指的是对谁正义？ 对， 谁的正义？ 对对 对 对， 对 谁的正义？对，西哥这个说的特别对，谁的正义？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是的，这咱们这好家伙，几个小时都聊不完。 对对， 下一个问题，快快快往下吧。然后说，想问问老师们，有没有哪个剧情或哪个角色让你意难平呢？刚才其实咱们说了， 其实我说了， 就已经说了。 针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这个角色，其实我希望他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结局，可惜没有。 对， 所以这是我有点 意难平。 对， 那然后其实 就是 郭老师也说了， 梦到他妈妈， 梦境，对，这个是一男，这个哎呀，我们提前说了，我们是不是没有撑够时间呀？要不然我们再说一次吧。 再说， 郭老师，你说说对你意难平的角色。 哎，梦境啊， 是不是？ 哎， 梦境 梦到他妈妈啊，身为一个警察啊，在执法的过程中，哎，这殉职这种事情，你说。包括我就联想到好多那种，就是缉毒警察那些， 哎呦， 年轻 的 那种， 太恨了， 对， 太恨了， 那些就很让人很难受，看不得这些事。 尤其你看了之前有一个新闻，说是一家， 对，全是警察， 全是警，而且 从爸 孩子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因为受了父亲的影响， 对，记上警号那种， 然后对上去接着为这个缉毒事业做出贡献，结果 也牺牲了。 哎呦，你看完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憋屈， 嗯。 哎，怎么我们讲往欢乐上走一走？ 欢乐一点。 好，下面是粉丝征集问题是回答时间啊。然后之前剧组在微博上进行了征集问题，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感谢大家的踊跃提问。我们从所有的问题中挑选了一些，下面就来一一回答哈。说想请问郑希老师，对于皮囊中狗素陆时琛是狗素吗？素料 狗素， 应该是 狗素陆时琛，以及觉得自己像哪种狗狗？如果要养狗狗的话，自己会养哪种狗狗呢？如果养的是宠物的话，喜欢养什么类型的宠物呢？如果给宠物起名字的话，会考虑跟自己一个姓吗？这一定是小姑娘。 对，好难回答这个。首先啊，我觉得我确实是属狗的。然后，我之前我记得我养过 养过三个品种的狗。啊，第一种是比特 啊，比特犬很凶啊。 对，那个不太建议养哈、啊啊。那个对，然后后来养了一只小的叫米格卢猎犬。啊，当时名字对名字也不是我起的，因为我特别不会起名字，因为你包括我自己的名字也不太好。当时我还觉得，哎，我爸妈怎么给我起这个名字呀？ 我觉得挺好听的， 就是 啊。然后我当时养了一只小的米格鲁猎犬，后来自己又买了一只大的，叫古代牧羊犬 啊，古牧 嘛。对， 哇，那你洗澡可费了 是啊，对，然后名字也都不是我起的，就名字很土啊，就是别人帮我起的，一个是。黑皮那个米格鲁小猎犬比较黑，就叫黑皮。然后我的那个古牧就叫皮球。 啊啊！那你平常会叫他大名吗？就比如生气的时候，比如说正黑皮、正皮球，会这样吗？ 米格鲁猎犬， 这实在有点 叫大名， 这叫品种，这就惹大祸了，这个。我觉得已经叫正黑皮就已经是挺惹祸了。 正皮球。 好，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好，下一个。想问两位老师，觉得未来的生活中小鹿和孟昭会吵架吗？如果会，是什么原因吵呢？ 我觉得这正常的肯定会吵架。 对啊， 哪有不吵架的？ 对啊， 对 啊， 虽然是成年人对吧， 成年人才吵架， 经常安慰自己对吧，有什么就冷处理。 嗯， 但事实有时候摆在面前，就是冷着你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可能陆时琛会冷处理，然后孟昭就不是冷处理那种人。 当然了， 对， 这个、 所以可能会因为这个吵架。 嗯，然后我觉得可能 那你这就被我拿捏了呀，对吧？我就不跟你吵， 我非得跟你吵。 其实我觉得他俩还有一个最容易吵架的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孟昭很危险 啊， 陆时琛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要 着急， 比较担心。 这个可能，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应该 是一个点。 然后想问问老师们，对哪一段戏印象最深刻呢？哪一段戏 NG 次数最多？对自己来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有没有那场戏是录制或者制作的时候觉得特别好，但听众反馈里没有提到 ？OK， 啊，这个我来说一说啊。 哎，好 ，NG 次数啊。没有，就没有 NG 次数。 对对对， 挺好。 其实 NG 我们都已经在花絮里了，我们都还好。 对，你就说这个难度大的和印象深的，其实就是跟陆承泽了，就是因为我有病嘛，对吧？我有情感障碍， 对 啊，我又不能表达的太多，但是那个地方又得给他 啊，你就是说听陆承泽表述的时候，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又要。给到一定的呼吸， 是 我记得咱们还谈过，你还是当时还问过我， 其实内心已经是很激动了的， 对， 颤抖了的，但是就那个地方对我 来说，可是如果说不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又觉得用大家的话说有点 OOC 啊， 对，不表现出来的话就真的就 感觉没有了， 对， 完全没有 了，太干了，这个肯定不行， 确实挺难的， 对，这个是我也觉得那段特别难录，我当时在我记这个我印象特别， 我尽力了啊，反正导演说没问题， 我真觉得没问题， 然后就是这个反馈，听众反馈没有提到的。哎，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想表达的听众朋友们都 get 到了， 对， 甚至是我们有时候还没有想到那一块，听众朋友们他们自己都想到了，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说的，他们会经常替我们挠， 替我们，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可能是比如说85分，然后人家就一脑补就是100多， 对， 100多 ，都还过去了呢，都就还有用不上的分数呢， 用不上的。 对，这个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哎，鞠躬了，我作为制作组代表制作组向大家鞠躬了。然后那个小郭老师说一说，你觉得哪段戏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还是这之前有一个问题回答的是这个答案，就是两个人，那孟昭在猜测这个陆时琛是不是有嫌疑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达到了，就是挺尴尬的一个境地嘛，然后最后 枪都掏出来， 对，枪都掏出来了，就要把这件事情唠明白，那场戏就是反正对于陆时琛的那个情感冲击可能没有那么大，反正对于孟昭的这个冲击还是挺大的，没想到身边最亲近的人竟然跟自己正在办的案子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是的，是的。 然后这也是， 那段其实啊，你如果要非说 NG 次数多，可以算是那段了。咱们录， 可以，对对对， 我记得咱们录了两回，就第一遍录完之后，第二遍反了一场。 对，是两个方向。 对，两个方向。然后 这个辛苦了， 没没没，辛苦一个， 辛苦一 个， 辛苦了。然后其实吧，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小心思，就是观众反馈里听出来的，我觉得特别感谢。我没想到观众能听出来， 嗯， 有一段就是其中有一个群杂啊，就是我忘了，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有一段，就是有一个被卖到山区的小女孩的采访，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主持人采访那小姑娘，然后那个小姑娘录的特别真实，然后大家都听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我没想到的，那个我们专门找了一个，就是找了一个，嗯，就磨了一下那小段啊，我觉得那个挺感谢大家的，这个是那什么。然后下边，如果要给陆时琛和孟昭策划约会，两位老师会怎么安排？ 哇，策划约会 我不知道，因为我一般我约会都是我媳妇儿策划，我不会策划这玩意儿。 对，我一般不约会我 啊。你当时不是那当时跟夫人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计划？这个还能记得吧？ 哦，这个记得，这个记得，这个能说吗？我想 这得好好说， 能说吗？啊，行，我想想看，啊，是这样的，我跟我夫人呢是我计划的，当时是我主动啊，然后呢，她比较扭扭捏捏的，然后就模棱两可，我说拉倒吧， 拉倒吧， 然后就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她来家找我，她来家找我了。我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呀？哦，意思是要跟我好 啊， 是这样的，对， 哦，这所以 没有联系的这一段时间， 不是主要是没看出来吗？主要是西哥是被追的那个啊，那你呢？你怎么 约会啊？ 对呀， 怎么约会就是现在也没什么，能就是看看电影、吃吃饭， 那都是谁规划呢？ 我俩商量。 啊，好，我们这问下来，行，你规划一下 啊， 你规划一下，给陆时琛和孟昭策划约会，你来安排一下吧。 策划约会就可以两个人一块儿去孟昭的警局办案子嘛。这对吧？这 等会儿，策划约会去孟昭警局办案， 多浪漫啊！ 啊，是挺好的 啊，对吧？ 不是，你哪怕说你看看电影吃个饭也行，你去办案。 我觉得两个人都不是爱看电影那种人，吃饭当然就是，对吧？ 小郭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粉丝留言说小郭老师是个大直男。哦哟，你好直啊！去办案， 要不这样对吧？比如说，孟昭和陆时琛两个人，对吧？他们这种身份的话。比如说比较适合去一些什么北极啊、南极啊、这些地方，对吧？ 对 啊，划个小游艇，看看这个虎鲸、杀人鲸，看看企鹅之类的，这种对不对？然后 对， 野外生存嘛，对吧？ 西哥还是很浪漫的嘛， 对啊，这太会了， 对啊，我的天哪， 还办案的我， 哎呀，你这，哎呀，好，西哥太会，郭老师， 学到了， 好好学习啊，你老艺术家，不止体现在创作上， 是 不是？这个太厉害了，我都没想到他这么会规划。 对，但那地方危险，去了容易回不来 啊。 他俩都， 但是对他俩都有身手。 对。 然后啊，在这部剧中最难配的片段是哪段呢？在配压抑的剧情后，大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调整情绪的呢？小郭老师， 我觉得最难配的片段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跟自己对话纠结的那一段，他就是心里两个小人在那儿互相拉扯，一个是要相信陆时琛，一个说我不信陆时琛 啊。第五集，对啊，对，一个是相信， 对，一个相信， 对 自己的，就是 那请问难在哪儿呢？ 就是你得把，首先他都是孟昭，他声音就不能变化，所以就只能从态度上去区分，然后他又没有那种说绝对的。正和邪的区别， 对，那么清晰的界限， 对， 啊、对， 所以就这个中间的那个可演绎的空间有一些 小 啊， 然后还得让大家都听出来， 对，主要是还得都听出来， 对， 这 个确实是 挺难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孟昭其实和陆时琛有很多暗战， 在我印象中他俩只要一吃饭就开始暗战，就是说谎、 哦、 对吧，是吧，你们有没 有 这种感受？我印象中是他俩只要一吃饭就经常会在餐馆做一些话里有话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挺难表现的、嗯、当然了，还是我说那句话，其实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肯定是就是把它按照就是重场戏来配、 嗯、 但是还要感谢观众们替我们脑补。 对对对对， 这个这点反正是那什么，那 谢谢观众。 那就让西哥说。 我的话呢，就是质问陆承泽吧，当他觉得，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情就是他其实是不想接受的啊，但是 啊，就是你知道他陆承泽是，就是你知道 我知道， 对， 我知道是他了 啊，对，你知道是他了。 其实理智的一面 嗯 告诉我就是他， 嗯， 但是情感的一面告诉我 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相信不能是他， 嗯， 就那个地方特别纠结， 而且你还要是一个情感障碍。 对对对，那个真的很难表达的。 这个真的很烦。其实这个情感障碍就真的特别难，就这一下。虽然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虽然就是说这是作者设定的上面的一些很巧妙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痛苦、 嗯、 你比方说我说个题外话啊、 嗯、 西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有时候表演说他微微一懒，抱懒，就是作者用那个抱懒，你能知道是害羞的意思，但是你抱懒，就你怎么办？或者说，他悠悠的说道，或者幽怨的说道，就这种词儿，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很难演诠释啊， 就是害羞， 就你就是有很多是意会，但是很难解释，或者你很难表演的，就这个就是文学，就是经常我们就说，我觉得好编剧，好在哪儿？他就可以给你挺准确的描述一下、 嗯、 或者 对 挺准确的给你写出来一下， 嗯 啊，所以其实这个设定是情感障碍、 嗯、 这个设定看起来很过瘾，但是对于我们演员表演的时候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对， 啊，好，后边最后终于是所有谜团都摊开了，效果老师和西哥演绎的非常棒，请问两位老师是如何把握人物情感的拉扯和对立的？这很正常啊，这两个都结过婚了，所以拉扯和对立不是 家常便饭吗？ 对不对？比如说效果老师一惹夫人生气了，就开始拉扯和对立， 这主要是拉扯就没有对立了，就别生气了。 哎呦，给你说的牛的，我开始拉扯的，你那叫央给他，你那叫求他，别生气了，我错了。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就间接的讨论到了这个婚姻观了 啊。 对、 嗯， 我就想问小郭老师的婚姻，你觉得怎么样？幸福吗？ 哇，你突然这好大力啊！来，小郭老师， 我以为要问剧情方面的问题的，挺好的呀， 好的， 没什么。跟谈恋爱的时候一样， 哇！ 来来，擦擦汗，汗都下来了。好，西哥别欺负他了，咱们换一个问题。请问两位老师比较喜欢破案的过程，还是破案的那一刻？10秒内能说出对方角色多少个优点？最好一口气说完，看看谁说的多。 西哥先来。 OK， 我就是觉得正直嘛，孟昭。正直正义 啊 啊，最重要是长得帅 啊 啊，然后我觉得还挺，我觉得挺听话的， 听话 是指 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 然后我，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优点是，因为他是孟昭，陆之深从小就喜，就因为他是孟昭， 对， 优点是孟昭， 对，是孟昭，缺点不是孟昭。那你来夸过陆时深， 所以仙女这是一个 啊， 然后 仙女 然后厉害，身手好， 厉害，你展开了说说。 厉害就是他身上有功夫啊， 是啊，什么功夫？ 他不是学过擒拿吗？ 哦，来擦擦汗，小郭老师，擦擦汗。 OK， 懂的都懂， 擦擦汗， 地， 对，必须厉害。 请问效果老师，塑造了这么讨人喜欢又正气凛然的角色之后，有没有对被动方有新的感受和想法？有没有最有成就感的事呢？会再考虑类似的角色吗？ 有没有对被动方有新的感受和想法？ 对，因为你之前不一直录的是 主动方，是吧？ 主动方， 对。 新的感受和 你这样像是话筒消叫，你思考都思考出话筒消叫的声音了。 就是我没有在意他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这一点 啊， 只是 那你是什么？ 就是不同类型的角色方面的。 那如果说以后再让你录一个被动方，可以吗？ 可以啊。 然后，那你现在知道从哪里着手去塑造这种，就是大家比较怎么说呢？因为。你可能你的被动方有很多很独特的东西，但是你总得有大家就是听众们共同认知的一部分特质，对吧？那你知道该去从什么入手去塑造这类角色了吗？你觉得？ 我觉得就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也没有说分什么主动方和被动方，就是都是两个人的情感交流嘛。 我不信， 这个 我们家一直是 你主动， 媳妇儿说了算， 就是 他主动 啊。我这就是这个主动方被动方只是区别在 想好个词儿，想好了， 对，我正在斟酌这个词儿， 想好了词儿， 区别在 猫耳审核可严格，想好了词儿， 区别在位置， 还有位置， 然后就是。对于他在哪个位置来说，其实都建立在这个角色的人整体人设上。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还是在 理解， 还是在角色上。 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 好的，好的。 就是小郭老师说，不管他什么位置，不管他是什么人物性格，最主要的是表演上要真诚，对不对？ 对对对对。 要生活在这个人物中，要把这个人物给塑造的非常立体，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小郭老师，你这个 加油，你别紧张， 我没紧张，我没紧张，我就是这个词儿，我太难说了。 全方位，全方位， 对对，全方位，对对对。 那有没有就是完成这类就是被动方的角色，有没有成就感？ 有啊， 什么 成就感？一个是就是又给自己的这个配音生涯里面添了不一样的一笔嘛。 哦，这个成就啊，恭喜恭喜，这个真的 是 超级有成就感的。 对，这个确实是就尝试了更多类型的角色嘛。 嗯，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好。然后想问问西哥，面具和像你更喜欢哪首歌呢？ 我觉得我都挺喜欢的，但是可能就是像你对我来说可能更适合我的这个 key 一些吧。 哦， 就有一种量身定制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唱起来很舒服。 哦， 对，因为我本来唱歌比较费劲嘛， 不容易，不容易， 所以我感觉这个确实很适合我。 西哥觉得这两首歌都从哪个方面描写的小鹿啊？ 其实这两首歌都是从这个小鹿的情感方面去描写的，他自己的那种，就是他特别想表达他对孟昭的那种情感啊，但是他又有障碍嘛，对吧？他也有障碍，然后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也充分表现了他对孟昭的情感，一步一步轻轻的向他把他推过去， 可以现场来一段像你吗？真的很好听哎。 OK， 好，来吧， 孤独面对，可是你突然出现，狠狠卸下我戒备。你是我终于决心独一无二的那谁，就算视线相对，复杂滋味一时张不了嘴，至少命运将我向你轻轻推。 哇哦！哇哦！ 就只能这样。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这是在台下练了十遍呀。 好，下一个问题，想问效果老师，如果用一段旋律来形容孟昭的话，效果老师会想到怎样的旋律？ 金色盾牌， 热血铸就。危难之主显身手，显身手。 后边都不会， 没有，我会啊，但是我怕时间长。 为了父亲的微笑，为了那里丰收，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对，这个是当年有一部电视剧叫《便衣警察》，他的主题曲。你这个 就是专门形容就是警察的正义。 对，是的，是的。哦，你就你光想到正义啊，没想到比较温情的，对吧？ 因为我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好好好， 不到了，下一个。觉得剧里最甜和最虐是哪一段？老师们出演刑侦剧的经验应该有不少，在塑造皮囊人物的性格特征上，有没有做过一些特别的设计呢？我这个我就觉得我都可以替大家回答了，因为最甜和最虐的每个老师想的不一样，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啊，导演觉得最甜的就是孟昭。 怎么了？ 就是孟昭在椅子上晃荡，然后旁边那个他领导问他， 那个年轻人，你这注意身体，别老熬夜，你快坐。然后他坐不下去了。 这是甜呀，还是虐？ 这对啊，又甜又虐，多好啊！ 心里的甜，身体的虐。 然后老师们出演刑侦剧的经验应该有不少，在塑造皮囊人物性格特征上有没有做过特别的设计呢？那其实。我觉得陆时琛已经不用做特别的设计了， 对，我那个 已经被设计过了。 对， 孟昭，对，其实孟昭其实挺难设计的。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格外的特别的设计？ 特别的设计在，其实，在他的这种刑侦的这个定位上来说还好，因为是警察嘛，还好。这就是他从感情方面的事情上，跟其他的。我录的其他的刑侦剧的角色有一些不同，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非常感谢小郭老师，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这种正义的警察呀，很容易设计成一个脸谱吧。但是正因为小郭老师呢，把处于被动方的那段情感啊、情绪啊，也演绎得非常好，所以让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立体。辛苦你了， 没有，谢谢一个。 好，这个真的了不起。好，那好，互吹环节到此。要不然你再说一个正经的最甜和最虐的吧，说小郭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刚才这为什么甜，这个是甜的，因为代表两个人就是放下了一切在享受， 对吧， 所以他才会晃椅子， 对， 这肯定很甜呀， 那就故意的，我是看出来了。郑希老师在配陆时琛的时候有没有情绪特别触动的片段？您想中孟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情绪触动片段之前都回答了很多。 对，就是如果说他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啊，对，主要回答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是个什么样的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我喜欢的人。 就是孟昭就是孟昭， 对，他就是他。 其实 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了啊，而不是说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我才喜欢他的，对吧？ 而且我记得好像戏里有一句话，就是好像你的我忘了是不是这么意思，反正就是说这么多年你没变。 对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然后下一个，非常喜欢两位老师的配音，把角色塑造的特别有魅力。第五集孟昭复盘陆时琛自问自答那一段是个超级高光点，听的人头皮发麻，特别爽。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对吧？就一个信一个疑嘛。想问一下郭老师和赵毅老师，还记得配导这段戏的时候是怎么配的这段吗？对孟昭情绪的转变是怎么处理的呢？你刚才不也 说了？对， 这样我先说我的哈。 好， 我觉得是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不知道，我们呀，每次小郭老师非常认真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剧本是几集几集一估计一估计来的，然后我都会提前给两位老师，然后他们都会提前做功课，然后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进入到这个状态了。只要就是小郭老师跟赵毅想的不一样的，赵毅会利用职务之便去纠正小郭老师。就是，但是那场戏恰恰小郭老师跟赵毅想的很一样，所以那场戏赵毅没有说特别去调整小郭老师，主要是他自己的演绎。但是赵毅也就帮他把了把，就是所谓的，因为他作为第一，对，但作为第一创作者，就是赵毅只不过是帮你把一把，掰正一下方向，剩下就是你自己的创作了。这是我的感觉。那你呢？你可以说说你的，你是怎么想，你是怎么创作的？那这 我其实最一开始设计的，对，算是设计的吧，就是，多少还有一些可能从声线上去区分那个信和疑了。然后虽然态度上也有，但是，声线上区别会更脸谱化了一点。然后一哥当时是，根据这点也调了一下，说尽量还是。就是不要弄得特别的区分的特别明显的那种脸谱化的声线。 就还是真诚嘛， 对 真诚为主。 因为我这个就会的招数比较少，所以然后后来就是声线上就没有太区分，还是从态度上区分了一下，最后呈现出来是那样。 我觉得好，我觉得好， 我也觉得好， 满意， 好， 满意， 满意。 好，想问西哥如何看待剧中陆时琛与父亲的关系，如何拿捏小陆情感障碍的度？我觉得拿捏的度这个事儿，可能刚才也回答过了。你主要谈谈前者吧。 前者，我觉得我跟父亲的关系吧，外表看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给人感觉只是一个比较亲密的陌生人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平常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 对，尤其是我觉得你理解的特别对，比较亲密的陌生人， 对，但其实他的内心是有他父亲的， 是的，当然了，那肯定的。 至于这个情感障碍的度，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啊，我们就是可以大，也可以更大，可以小，也可以更小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无非就是演员跟导演之间的一个配合。对吧，我跟导演就不用说了，非常默契， 是的， 所以几乎就没有什么障碍嘛， 是的。好，下面想问效果老师如何看待在得不到法律庇佑的情况下以恶制恶的行为。 那怎么到我的问题这么 你与人滚出歌坛室 这不是蝙蝠侠吗？ 得不到法律庇佑的情况下 以恶制恶的行为， 对，说的不就是蝙蝠侠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怎么回答 哦， 但是我不能帮你回答， 你回答一下， 你 也说说嘛，也说说。 西哥，我想问一下，如果小郭老师现在像跟你撒个娇，你会能替他回答吗？ 啊， 也可以啊， 来，小郭老师撒个娇， 说说嘛，西哥。 好的， 好嘞， 来 ，OK， 啊，我觉得这样的，以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就是当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你的时候，你这时候要面对恶人，那怎么办呢？你只有自己拿起武器来反抗，对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嘛，对不对？ 对， 啊，但是呢，我也不支持这样，毕竟我们是法治社会， 对，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个 法律的保护、 和支持。 对，没错，对，理解但不支持，这很好，这很好。好，那人家西哥替你答了，你就真躲了，啊，躲了，躲了，躲了， 谢谢， 谁让你撒娇了呢？哈。请问两位老师有没有想，有没有过当警察或律师的想法？ 西哥之前是当过警察的， 我很短的时间， 哦， 很短的一段时间， 听说好像 还不是正式啊，是实习。 哇，这个厉害！ 哎，有过想法，但没有付诸过实施。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记不住法条，是不是？太难背了， 太难了，对， 太难背了，所以就直接打消了。 对，一会儿那会儿想多威风啊，这种职业，后来一看略一了解，太难了，就作罢了。 好，下一个问题，第二季的亲情线一直是让人特别期待又很心疼的点，很好奇两位老师对于陆爸爸经历和他的选择有什么感受，对于陆爸爸这个人又有怎样的理解呢？因为他既可怜又担任了全剧的幕后推手，所以他到底是偏恶还是偏善，死了是否算是剧情线的遗憾呢？其实之前啊，大家都已经用一些其他的问题都问过了这种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理解但不支持，还有就是因为他这个选择吧就很无奈，是不是？然后，那你们来，小郭老师，你说说对他有什么？ 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他做这些事儿，本人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嘛？以他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不行，我只能这么做了，他才那么做的。 对。 理解但不支持， 真的是， 真的 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无奈的事，对吧？所以这个， 你说偏恶还是偏善，这个怎么说？你对于陆时琛来说，他就是偏善的， 对， 对吧？ 角度不同，真的是这个位置不同，所以说他的这个偏恶偏善也是不同。 对于法理来说，就是恶的， 是的，是的。 死了是否算是剧情线的遗憾？这个我觉得不是遗憾， 肯定不是， 我觉得他是必死的， 对， 必须得死， 对。你不然的话，这个就说不好听的，你真的，你没法收尾啊！ 对， 要我干了这么多坏事，我让你关我也不，我也自己来。好，下面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翻转了啊！希望郑希老师和效果老师采访一下赵毅导演。 好，我先问，请问赵毅配赵毅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然后赵毅对赵毅的哪一场戏印象最深刻呢？ 赵毅配赵毅呢，这个确实是甲方爸爸的预谋 啊， 预谋。然后对哪一场戏印象最深刻？ 我对所有发号施令的印象戏的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你要干净利落脆 啊， 我呢大家见过我就知道我是嘴唇偏厚的人，就是一发号施令老容易磕就拌嘴，就是说的就是特别没有力度，就这种感觉。所以每次都这个，对，我对这种戏的印象都特别深刻。还有更深刻的其实不是我自己配，更深刻的是每次效果老师在棚里一路赵毅，就我老一拘灵啊，就是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 OK， 我来提问哈，提问传导老师是怎么理解陆承泽这个人物的？他这样玉石俱焚得到的结果，对于他来说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圆满吗？感情线和事业线，传导觉得哪部分比较难导？哪部分一条过？ 对，一条过。好，我现在说怎么理解。其实陆承泽这我们刚才说了啊，理解但不支持啊。他这样玉石俱焚的结果，当然是某种意义的圆满了。我刚才也说了，要是我的话，我干这么多恶事，我肯定我自己也那什么，对吧？但是因为他这一切都是源于他的选择，他要复仇，然后他做了这一切事情，那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这也是创作规律。就是咱不能说咱谈石大大虽然厉害，但是人家也没有跳脱出创作规律，这个肯定是这个创作规律的啊。然后感情戏和事业线，传导觉得哪个部分比较难导，哪个部分一 take 过，绝对是事业线一 take 过，真的是所有人的事业线都非常好。情感线因为西哥难在情感障碍的度，效果老师难在他软的度， 被动的度， 对，被动的度，这个是真的是情感线上的，然后好，下一个问题吧，来， 想问船长，第七集证据中，小鹿和孟昭说“我爱你”的时候和预告的不一样，船长更喜欢哪一版呢？ 啊，是这样啊，为什么我先说预告不一样的原因在哪？我们每个剧组在创作的时候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预告我们一定要录的稍微。直接一点，直白和大胆一点，和那个 情绪更浓烈， 冲击力一点，对，情绪更浓烈一点，是为了引观众入胜。然后呢，像在第七集的时候，那个我爱你已经是在剧情和人物的这个事件的堆砌到了那种情况下说的，所以当然那个更符合，就是第七集里边的我爱你更符合当时第七集的情境。但是预告的那种直白的我爱你是有它的这个功能性和意义。所以你说我喜欢哪版，我都没有区别呀，因为都是我导的呀。我难道说我喜欢预告，那说明我戏导的不好啊？我喜欢戏，那说明我预告导的不行啊？ 都是我孩子， 我都喜欢，我都喜欢。 想问船长，对哪位反派角色印象最深？刻画上又花费了多少心思？ 好，我其实对两个反派，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印象最深，就一个是祝瑞，就是姚磊老师录的，还有一个是任俊，是这个魏超老师录的。就是其实姚磊老师录的那个，我们其实反过一次工，整个这个角色整个反过一次工，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录的时候吧，太外在了，他太外在了，就太假了啊。然后跟大家一搭之后呢，就是稍微有点，因为当时那也是我的问题，我就想让他跟做，因为这两个角色，我之前也说过，这两个反派其实挺像的，都是富二代，都是怎么着，然后所以说我想把这个不一样做的大一点，然后怪我把人姚磊老师导的就有点太超过了，后来让人反攻了。然后还有就是魏超老师那个，我觉得哈，我真的在他身上花了挺多心思，魏超老师也花了挺多心思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有一个点超级打动我，但是我又不理解，就是最后任俊特别恨陆时琛，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他很崇拜陆承泽，因为任俊这个人物他也是因为父亲的这个缺失嘛，虽然他父亲活着，但是对，但是就像死了一样。然后父亲因为父亲缺失，他对于陆承泽来说，他觉得那是他的父亲。然后他最后为什么会那么就是讨厌那个陆时琛，是因为他嫉妒，他觉得哎，自己那么把他当父亲，结果他把就是那个陆承泽把他当一把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保护陆时琛，然后陆时琛又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没什么情感，反应不出来，就感觉这爷俩互相也没有怎么爱，所以他这个其实我能理解他的这一切发生的这个逻辑，但是我 get 不到这个点。这个在这个身上花的真的心思是最多的这两个角色，剩下的那些，你想，咱们不说汤水雨老师，就是 录的这个吴嘉译也非常好， 嗯， 就我觉得难，一个人难不是说做一件坏事，而是做一辈子坏事。这个为就是这个汤水雨老师就把这个做一辈子事儿的这个一辈子坏事这一点演绎的很好。这个因为是老艺术家，咱不用费劲。还有一个严老师。那老奸巨猾更不用费劲，这人家就张嘴就有，人家精力就到了。但是就这两个角色是我比较费劲的，花心思最多的。 嗯 啊，而杨默老师那也是，那人家就不用说了，人家那也是他自己也是做也很好啊。 最后一个问题呢，想留给飞行嘉宾杨默老师，想问杨默老师是怎么接到这个角色的呀？也就是接到这个角色的契机。然后一开始你知道这是反派的 boss 吗？然后你又是怎么处理30多岁的爸爸和50多岁的爸爸呢？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杨默，很高兴今天呢在这里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聊一聊。其实最开始啊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幕后的大 boss， 只知道啊他是男主之一陆时琛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律师，因为年轻时的一场车祸，妻子丧生，儿子呢情感缺失，所以这个人的性情啊是比较沉闷的。那么第一季这个角色出场的戏份啊其实不算多，导演呢出于整体剧情的考虑，刚开始他们其实并没有给我透露什么，在第一季的时候还不能让听众对陆承泽产生怀疑，要不然这后边就达不到这个剧情反转的效果了。在录制第二季的时候才知道，哦，陆承泽是 boss 了。那么我和导演呢也对这个人物啊进行了一番的分析和讨论。陆承泽这个角色我觉得不能单纯的用反派来界定，我觉得他也是被吴嘉译那帮人啊给一步一步的逼到了现在这个境地，所以他展开了报复。但在这个复仇计划里，很多无辜的人为之丧命，所以陆承泽最后也用自己的性命来偿还了这些罪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赵毅导演对我的应该说是启发吧和引导做得非常好，在这里我也要谢谢他，因为他毕竟对整个这个故事的情节呀，包括情绪啊什么的，他把控的比较细腻，比较精准。有些时候我还是要听他的更多一些，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人物。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音色啊，就是这个30多岁和50来岁的这个音色，其实我觉得处理是一定要有一些处理的，比如年轻的时候声音呢一定也会更亮一些，说话呀包括做事啊可能也是会更直白一些吧，对吧，毕竟年轻嘛。但主要还是从戏，从人物的性格变化上来区分。30多岁的陆承泽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律师，对吧，打过很多非常成功的官司，一身的正气，然后呢嫉恶如仇，帮着农民工讨薪。后来啊他经历了吴嘉译的威胁，妻子过世等等啊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变故之后，那么50来岁的陆承泽就更加有城府了，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沉稳的像一潭死水，其实啊内心复仇的这个欲望是波涛汹涌的。 好，回答粉丝问题暂时就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每一个提问。然后下面我们来一个新颖的环节，请老师们用角色的语气来读防诈骗宣传标语，将反诈宣传活动进行到底。我们的剧组一身正气。我先来啊，赵毅。秋名山上人烟稀，常有骗子较高低，遇人向你借手机，始终留意别远离。 好，然后孟昭，建立健全打击防范和控制电信诈骗罪的长效工作机制，严厉打击诈骗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平安和谐社区，提高群众防骗意识，增强防范能力，构筑电信诈骗防火墙。 你是感冒了吗？ 啊，感冒了， 怪不得呢，你有鼻音。 啊，对， 就是你把声音集中到一点，你改变你对这个角色的发音方法是吧？ 没有没有，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整修脸的，不是因为这感冒没办法，咱们没办法。来，西哥，西哥来， 广告一点是吧？ 嗯 ，OK。 警惕不明来电，慎扫不明二维码，小心金融骗局。你盯上别人的利息，别人盯上你的本金，电信诈骗猖獗，损失难追。与其事后哭天抢地，不如事前预防。啊，杨墨的。警惕非法，哎，哎，怎么来着？哎呀，怎么来着？警惕非法集资，警惕涉众传销。 哎，我不够厚的。 警惕非法集资，警惕涉众传销，保护个人隐私，遇事不慌，转账不忙，凡事三思而后行。骗术大全，时刻更新。 然后到这里，我们广播剧皮囊的完结季 FT 也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与支持。 哦，谢谢谢谢谢谢， 大家的赞美和喜爱我们都有看到，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一路的等待，感谢一场相遇。 没错，那最后你们有什么想对网线那头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或者 WiFi 那头？ 啊，那个期待我们的第三季。 完结了，大哥，完结了。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个，总之就是一定要多来听我们的皮囊，啊，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大家演绎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谢谢。 我也一样，就是其实皮囊可以就是常听常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它本身是一部刑侦剧，它对于社会的一些时事来说，可能。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这个剧里听到。如果以后，说不定这个剧也针砭时弊了一些将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剧可以时不时都掏出来听一听， 说不定第二次听他的感受会不一样， 对，会不一样， 甚至有些理解都会有变化。 对， 下面欢迎我们的飞行嘉宾杨墨老师讲两句，呱唧呱唧。 就人生而言。我觉得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啊，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包括关于个人的财产或者是人身的安危，像这种情况受到威胁或者是有很多迷惑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首先来说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其次啊，我觉得应该多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对吧，让他们给出一些更专业的意见，去面对去解决，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对吧，静能生慧，多想一想，多让自己沉寂一下再去做决定，因为在这个法律的过程中有可能一点一滴的失误或者是没考虑到就能造成一个或者是一些更大的失误，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在这个时候所走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好，然后 让我们导演也说一说。 行，那个皮囊我们完结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这个剧的支持。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都没听过瘾，是不是？怎么办呢？你们去声罗万象的这个微博下面评论，你们闹，你们就让西哥然后和郭老师和赵毅老师再次合作，你们就闹，你们就不停的闹，威胁他们啊，然后各种威胁，对，然后就肯定有用啊，肯定有用啊。谢谢大家，然后你们辛苦了啊，你们每天比如说睡前闹一闹，洗完澡闹一闹， 我觉得可以，就之前还有很多小伙伴 对 说到了我们还能不能有再次的合作， 对， 我说。这个没有人来找我们呀，对不对？没有偏方来找我们，对不对？你们闹吧， 你们就闹一闹啊！ 对， 就每个人只要 对你们再不闹，我们就退休了。 只要人人都 献 出 一点闹。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然后那个最后，我们一起报个幕，给皮囊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 Okay, okay. 好， 然后这个节奏，预备起。 长佩文学，磐石原著。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广播剧皮囊 Free Talk 到此结束， 拜 拜 拜 拜。我们好齐啊，我们真的好齐啊，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别闹哦。